换言之，他是知道那人身份的，但是乔家的级别不够他做解释。这种故弄玄虚的人实在是不招人待见。翻了个白眼，乔家有点无趣的耸耸肩，晃到一边去喝酒了。反正有需要的话，暴风自然会找他，既然没人搭理他，他也不会自找麻烦。但是让乔家都有点意外的是，就在第二天，暴风把他找过去，正式给他介绍了他接来的这个男人。这人叫华淼，什么来头不知道，但看样子暴风挺依仗他，没说是来干嘛的，就吩咐他如果华淼有什么需要，他都尽量安排和满足，搞不定再去找暴风，总之要什么给什么。这两天他就陪着华淼，吃喝住行什么的打理好。乔家听完了暴风的话，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反应就是，这人该不会是暴风的什么小情吧，这伺候的也太周到了。倒霉的是，他彻底沦为了保姆地陪，暴风交代完就不管了。乔家只能把华淼安排在一家档次不低的酒店，一路上就算不太乐意，也还是得硬着头皮打招呼，横竖他没立场去挑选工作。 你晚上有没有想去的地方啊？ 华淼这个人真的不太爱说话，不知道是反应迟钝，还是不屑于跟身边的人搭腔。乔家每句话说完，他都要隔个好几分钟，才慢吞吞地挤出一个回答。 你知道小园路怎么走吗？ 小园路？知道。 往那边开。 华淼说完就干脆闭上眼睛。乔家忍不住又看了一眼倒车镜，不太客气地翻了个白眼。不过小园路上有什么好玩的吗？脑子里搜索了一遍，但是没什么印象。乔家带着疑问地往那边开。路程倒是不远，而且这个时间那边也不堵车，所以开过去没用多久。乔家看着差不多了，就叫了一声。后座的男人睁开眼，视线转向车窗外面，这一片几乎都是住宅区。 具体要去哪儿啊？ 你只要绕着路开就行了，就顺着这周围的路，我让停再停。 绕着开？这附近连个银行都没有，这是跑了踩点的？ 乔家实在是理解不了华淼的逻辑，不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反正他就是个司机，华淼到底想干嘛跟他也没多少关系。这片地方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乔家也不知道华淼到底让他绕的是哪一块，索性就往大圈兜，转一圈大概得十几分钟，华淼不喊停，他就一直兜圈子，一直绕到第二圈，乔家才发觉这地方其实有些眼熟，他之前好像是来过，可是按说像这种地方他平时连靠近都不会，又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来过的？一边开一边琢磨，乔家无意识地放慢了一点速度，在要走第三圈的时候终于反应过来， 这边是郭林的宿舍，华淼跑这地方来干什么？ 他是上次接乔简的时候过来了一趟，不过当时他心也不在记录上，一时半会儿没想起来，刚才无意中扫到警局的标志才反应过来，这边有一大片都是警察宿舍区。乔家心里有点膈应， 这地方除了楼就是楼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你要是想看楼，我带你去有灯的地方看。 乔家心里有点膈应，但是华淼没搭理他，他的视线一直盯着宿舍区的外墙，那眼神看样子明显是有什么打算。乔家一脚踩着刹车停在路边，他转过头， 再这么绕下去我们就要被警察找回去问话了。 这附近全是摄像头，他们神神叨叨地绕着警察宿舍转了好几圈，是个人都觉得不太正常。好在这次后座的人终于有了点反应，华淼看他一眼， 送我回酒店吧， 然后他又不打算说话了。就这样，乔家陪着华淼三天，憋了简直一肚子火，说是半死不活都算是好听的了，有时候这人只让他开着车在马路上到处乱逛，都不跟他讲一句话，吃东西从来都是随便，但是真的给他随便找一家他又会挑剔。暴风这两天也没找他，乔家搞不懂华淼想干嘛，觉得自己成天跟个碎催一样跑东跑西的， 一天下来累得半死，连带着回家对乔简都没什么好脸色。而且这几天莫名其妙的，他找不到郭林了，打电话也不接，发信息不回，不知道这人是死到什么地方去了，怎么联系都没个音信。乔家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，但是具体的原因又说不上来。华淼又让他去了两次宿舍那边，都是在晚上大概11点快到12点的时候，依然是只绕圈不做任何事。就这么耗了三天，在华淼来的第三天晚上，暴风有点突然的在锦阳楼安排了一桌，说是正式给华淼接风。乔家这种专职司机当然又得跟着去，暴风这次排场搞得不小，整整一层楼都被他给包了下来，里里外外站着不少人，他一度觉得自己大概没什么机会上大桌，偏偏暴风让他进去了。屋里坐着李岩、暴风、驼子李和黑豹，似乎该在的都在，至于乔家这种是属于不该在的也在了。他坐在比较靠边的位置，眼看着暴风招呼华淼坐下。 来，我介绍一下，华淼，这边是李老板，豹哥。 暴风一句豹哥叫的人一哆嗦，乔家挑了下眉角，觉得这一定是顿鸿门宴，看着就不像是有好事。黑豹是先站起来的。 你就是华淼？ 嗯。 华淼的话还是少得可怜，他坐在暴风旁边，对驼子里和黑豹打探的视线表现得视若无睹。对他来说，似乎他关注的重点只有暴风。 暴先生，我之前就告诉过你，在办你交代的事情之前，我还有件私事要处理。 我知道。那件事儿，你打算怎么办呀？ 这两天我看了一下情况，动手不难。 乔家皱了皱眉。驼子里和黑豹似乎也知道这个华淼到底是什么人。两个人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，然后都是一副看戏的笑着。李岩的注意力倒是放在乔家的身上，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，他靠近乔家很小声地说了一句： 这个华淼是鲍先生专门找来的杀手。 杀手？ 乔家原本觉得这种身份和职业多数是在电影和小说里才会出现的。他转头看着李岩，心里知道这人还有后半句话没有说。 华淼当年在这边名声显赫，混得风生水起，结果有一次动手的时候出了意外，被一个警校都没毕业的小警察扯了后腿，右手自此废了。他这次来除了接鲍先生的生意，也是来报仇的。 所以他才会一直绕着警察宿舍转圈。 乔家这个时候倒是想明白了华淼这两天到底是想干嘛，只不过李岩现在说话的语气和表情让他有一种非常差的预感，总觉得华淼要算账这件事肯定还有什么内情，而且那个倒霉的警察又会是谁呢？